我的青春区间，从不用时间来判断，你总感叹时光易逝，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 热血青年，在青春里，我们好听，而且好看。全屏可视化系统，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98.2，青春就是甩掉标签。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万水千山，赤志高昂， 悠悠文化，劲舞中华。 十九大堪盛会，又传佳话， 创新推动国策，前景尤佳。 唱辽阔，改革春潮涌，意气风发，迷雾拨开，路畅达。 望江山，恰阳光普照，花街增彩，宏伟蓝图，系苍生。 厉兵秣马，民心振奋，联府千军，除腐渣。 今抬头望，长风扬帆，神州漫天皆彩霞。 联府铿锵追马烈，北京闲聚是英豪，京城又起众言堂，灿灿天门北斗光，四海同春歌盛世，五洲其乐谱春秋，举国喜迎十九大，承前启后建国家。欢迎走进专题组喜迎党的十九大系列特别节目砥砺前行，我是石潇。 大家好，我是黄源。2017年10月18日，历史注定要被定格和谨记的不平凡日子，全国各地党员和各族人民凝神屏息，聚精会神，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宣读的三个半小时的十九大报告。 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这个有史上最强创业团队支撑的政党，在这个曾经积贫积弱百余年的东方国度，为13亿人带来了鼓舞人心的变革。天翻地覆的改变，天南地北的每个人在倾听这份报告时，悄然成为这个重大历史节点、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观察者、见证者，更是成果共享者。 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全方位多角度立体解读报告。19日，人民日报推出决胜全面小康，开启新的征程党的十九大特别报道。文章指出，十九大报告所呈现的正是党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深理论探索的形象。 新华社文章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提出了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环球时报社评称，新时代让中国全社会既兴奋又踏实。中国新闻网解读文章认为，十九大报告给外界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在于新，大到报告中的新时代、新矛盾、新理论、新征程，小到诸多细节之处的新表述，都让人看到新意，展示了中国新风采，表明了政治自信和执政能力，属于一个政党真正伟大的创新。 据中青在线报道，泰国曼谷邮报以习近平设想中国2050三小时演讲重点为题，报道了习近平的报告。文章用6个加粗标题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的中国外交政策、经济、市场、外商投资、环境保护及打击腐败等内容。据中国新闻网报道，日本每日新闻发表文章称，习近平在报告中用极不平凡一词总结回顾了过去5年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建设、反腐败斗争、军事改革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这是怎样的一个新时代，这是怎样的一个新思想。但凡对中国5000年文明史有所了解的人们便会知道，近代史中国人蒙受的屈辱有多深重。 新时代新思想给予国人的荣耀就有多辉煌，其历史价值就有多伟大。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中国人民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以更加豪迈的情怀，以更加矫健的步履，踏上新的征程，开启新的时代。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您还可以关注广院广播台专题组的新浪微博和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喜马拉雅的官方账号，获取本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石潇。 我是黄源，代表责编文江宇，编辑黄源，制作王松、栾博超，记者徐以然、王子平、蔡虎婷、王林、柯宣言、王雅、郭航。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春天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万水千山赤志高昂， 悠悠文化进入中华， 十九大堪盛会又传佳话， 创新推动国策前景尤佳， 畅辽阔改革春潮涌意气风发，一物拨开路畅达， 望江山恰阳光普照，花街增彩宏伟蓝图系苍生， 厉兵秣马民心振奋，联府千军除虎渣， 今抬头望长风扬帆，神州漫天皆彩霞， 联府铿锵追马力，北京闲聚是英豪，京城又起众言堂，灿灿天门北斗光，四海同春歌盛世，五洲其乐谱春秋，举国喜迎十九大，承前启后建国家。欢迎走进专题组喜迎党的十九大系列特别节目砥砺前行，我是石潇。 大家好，我是黄源。十九大代表作为大会最重要的组成人员，发挥了建言献策模范带头的积极作用。现在让我们走进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代表，聆听他们的心路历程，品读他们的生动事迹，感受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政治本色。 会场上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吸引了大家的注意，这便是今年已经102岁的党员焦汝愚。有着81年党龄的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全面抗战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小康的光辉历程。焦汝愚早年曾担任沈阳市市长、北京市市长，作为最年长的代表，他仍在为中国共产党更美好的明天发挥余热。 而在另一个年龄维度上，90后党代表王锐则是青年一代的标兵。从军八年，他创新13项战训法，11次打破训练记录。训练间隙，王锐向来书本不离身，学习思想理论的笔记写了整整12本，身体力行地弘扬了改革强军、我做尖兵的军魂。 新媒体发展日新月异，党员的工作方式也在不断变革。元方集团党委书记薛荣作为党代表，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社交平台上使用网言网语同00后充满正能量的互动，用最潮流的方式直播党课，传播党的思想，解读党的政策，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传达到群众中去，把基层社会动态和群众所思所想反映上来，真正做到了为民排忧解难。 本次与会的代表共有2287名，来自不同的地域，从事着不同的职业。这些来自基层的十九大代表未必人人知晓，但历史会忠实记录下他们的奋斗与坚守。恒有信念者，时光不欺；胸有大业者，时代铭记；情系人民者，人民笃信。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您还可以关注广院广播台专题组的新浪微博和中国传媒大学广播台喜马拉雅的官方账号，获取本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黄源， 我是石潇，代表责编文江宇，编辑黄源，制作王松、栾博超，记者徐以然、王子平、蔡虎婷、王林、柯宣言、王雅、郭航，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小编心语，主播姚一首度代表导播梁科在主楼 B301 向大家致一声亲切的问候。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初入大学体验法大特色生活那点事儿。闲暇的时光让广播台与您相伴。 隔了这么久，终于迎来了我们编辑组新学期的第一次节目，回到主播间还是那么亲切，也很开心迎来了非常优秀的小鲜肉们，让这个地方更加热闹起来。 那说起新生初入大学呢，都有很大的变化，脱离了提山提海大考小考的压力，一个个都是精神抖擞的进入大学校门。但其实最大的变化呢，就是你开始成天帮别人转发找一卡通的朋友圈了。 哈哈，这个没错，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互联网时代啊，一个人最近发生的大事小事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就能发现。 但是这面对面可能还真看不出来从高中到大学的你有什么变化，因为你们还是和高中穿校服的时候一样土。开个玩笑了，当然慢慢的你们的打扮风格就会成熟起来了，到那个时候你依然这么土就彻底完了。 开个小玩笑，我们正当人生最风华正茂的年华，进入到这个非常自由的地方大学校园，我们追求一种很酷的生活。但你一定要记住，逃课、泡夜店、买醉这些事看似很酷，其实这些事一点难度都没有，只要你愿意去做就能做到。更酷的应该是那些不容易去做到的事，比如说看书、健身、赚钱、用心去爱一个人，这些在常人眼里无趣且难以坚持的事情才是最酷的。而你现在唯一坚持的事就是每天给手机充电。 其实我也是，大学以来很多事情几乎坚持不下去，比如写论文、做推送、写稿子。写论文的时候呢，三天能憋出两行字就不错了。而且说到这里，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节目风格如此随意吗？一直在吐槽。其实我最近很迷恋段子和喜剧，我觉得一本正经的说话太累了，这也是为什么人们都觉得鸡汤很俗，毒鸡汤才是女王。就是正经说话的时候总有人给你挑刺儿，你浮夸一点，幽默一点，毒舌一点，反倒觉得你有魅力了。 哎，说的还挺有道理的，那你以后就要走这种不正经路线了吗？ 不正经也是需要智慧的，我觉得我离这样的境界还差着点。那今天我们要聊法大特色生活，必须走一个吐槽路线啊。首先说一下法大这两个字里呢，就有一项十分不符合我们的特色。当你用三分钟从南门走到北门的时候，你就发现了法大的大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其实在法大最困扰我的就是占座了，上课要占座，自习要占座，有时候遇到占座调贝斯，简直难受到怀疑人生。不过法大的课程丰富，老师们讲课也十分有魅力，占座是值得的。虽然占座这件事本身就是有争议的，但不管什么环境都会有它的特殊之处，慢慢习惯就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以和为贵，互相理解，互相体谅，才是最应该做的呀。 可以呀，这话锋一转，的确说到我心窝子里了。其实有的时候呢，该较真，有的时候不用去跟别人较真，跟自己较真，多累了。吐槽来吐槽去，这段日子以来，还是被法大所感动。当听到别人说起法大，恨不得上去夸个十遍八遍。法大真的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因为我们经历过了，现在其实也懒得再去说了。对于新孩子呢，别人讲的再多，你们也难以体会到真正的有趣之处。日子还长，用你们最饱满的期待和最积极的动态去拥抱属于你们的法大特色生活吧。 青春是与七个自己相遇，一个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华丽，一个冒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一个正在成长。 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错也错得很值得。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青春是天边的彩虹，转瞬即逝，却又柔美异常。 青春是清晨的微风，朦胧含蓄，却又适合徜徉。 青春是山涧的溪流，清丽柔和，却又时常飘荡。 是我们选择了青春，还是青春选择了我们？ 精彩答案尽在青春联盟，让我们飞舞趁年华。 有没有一个人让你怦然心动？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有没有一座城让你流连忘返？ 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 有没有一首歌让你暖彻心扉？ 在敲打我窗。 最好的年华， 最好的年华， 充斥着最浪漫的情怀， 最浪漫的情怀， 最老的旋律， 最老的旋律， 开始 时光的旅程。情感部落格，音乐不老歌。 我没有完整见过这大千世界，也没有与形形色色的人们都打过交道，可在我心里，再也不会有人比你更好。自你离去，我心已去，再无波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在每一个周三下午走进我们的情感部落格音乐不老歌。我是主播几年。 我是主播孤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有人说年少时不能遇到太惊艳的人，光是这一句话，就仿佛看到千百个遗憾的故事。 而那个女孩是在离开男孩后，才慢慢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一个有关相爱后错过的故事，一个情节或许老套，但你能从中看到你自己影子的故事，一个属于那个男孩和女孩的故事。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心酸倒不如说是心伤。哪怕这道伤口已经痊愈，在我看见、听见、遇见、梦见似曾相识的画面时，我仍然会心痛。 女孩说她忘不了那个下了晚自习后悄悄牵着她走在胡同里的男孩，那个因为她一句我很喜欢就把自己没去过店默默记在备忘里的男孩，那个在人潮汹涌中下意识揽住他肩膀护住他的男孩，那个曾经许诺他一生一世的男孩。过去有多美好，回想起来便有多痛，似正毒越渴便越要饮， 当我们用尽全力去爱，却又爱而不得一个人时，内心深处我把诉说的酸涩滋味是一点一滴滴进骨子里的。我听过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的温暖故事，但我更感慨于因为那个人却再也不敢去某个地方的无奈。女孩后来很多次路过她和男孩一起自己的图书馆，每每经过她总会下意识地放慢脚步。明明是那样的一个晴好的艳阳天，周遭的人群熙熙攘攘，三两结对，女孩却只站在那，仿佛失去所有力气般不能挪动一步，喧闹一瞬间离她远去，像是黑白无声老电影一样，一幕幕清晰如昨日。记得一个炎炎夏日，迟来的男孩面对女孩的责怪， 你还知道来啊， 突然想你了，不行了。男孩递回了这张字条，夏天的风吹不过书架旁的窗，厚重的桌子见证过人来人往，他们也许会把那对比肩而坐男孩女孩忘记，可当事人呢，谁忘得掉彼此？毕竟他们曾是相爱的。 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 我们都曾经天真勇敢，满腔热血，坚信永远。一个清晨，小小的阿离坐着红色巴士去寻找永远站，路遇的飞行员告诉他，永远是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比太阳升起的地方还遥远，比最深的海底还遥远，比时间的尽头还要遥远，永远是永远不可能到达的。可妈妈说，这世界是有永远的，那就是我永远爱你啊。我也是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想和你一直一起走下去的心是多坚定了，承诺几乎是不加思索就脱口而出。我不知道如果有一天你被别人坚定地承认想要相伴会是怎样一种心情，但我知道在你说我们要永远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像是有烟花盛开，冬夜的天色再冷也无关了，毕竟你的话已经足够温暖我。这世间最美好的一种感觉，也不过是确信自己有人陪伴并不孤单罢了。童话故事的结局里，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可我们都不是王子和公主，难道我们就注定要错过吗？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在茫茫人海中做两条平行线多好，短暂相交后渐行渐远的距离让我情难自已。 女孩说这话时笑得很苦涩，她说我从来没有那么喜欢过一个人，她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我那么好的人，她说她离去后我想的不是未来我还会遇到怎样的人，而是怎么找回他。我知道女孩恣意随性，很疯很闹，从来不会冷场，但我第一次看见她红了眼眶，低着头一遍遍重复我很想她的样子。她说大概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比她对我更好了。 看你走过，扬起了阵风，想飞的初衷。 让蓝天没有云也辽阔。 女孩有一天忽然问我，你有感受过回忆扑面而来的慌乱吗？我老实地告诉她我没有。她说我好像走不出来了。那天她去超市，顺着玲珑满目的货架一个个看过去，她想起男孩特意化开巧克力做成爱心形送给她。她想起某天随口问男孩有没有零食，于是男孩特意每天往背包里装一块小蛋糕。她想起在七夕时，男孩赶了很长的路，挤了很久的地铁，为了送他一本他想要的书，话都没说两句就要赶回去了。不用也不需要刻意回想，就像条件反射一样，那些画面清晰地出现在脑海里，恍若昨天。但毕竟已是此去经年，理智说这些已经是过去时了，你要忘记，感情却说忘得掉的不需刻意忘记，需要忘记的你却永远忘不掉。 你物是人非，更可怕的大概是情是人非吧。我还像从前一样爱你，你却说走就走了。我知道你已经不爱我，可我却还为你执着。我不愿意就这样将你给错过了。 故事不一定有美好的结果。 女孩尝试很多方法想追回男孩，厚厚一沓的手写信送出去杳无音信，她就不停地一直找话题和男孩聊天。我问她你不累吗，她说怎么不累，有时候夜晚突然想到她就开始不停地哽咽，可清晨起来仍然还是想去找她，觉得自己还有勇气还可以继续去争取。我反驳说你这样还不如算了。他说男孩和他说过很多次他们已经过去，可是他自己过不去。我说男孩真的那么好，还是你忘不了他对你的好。女孩说我不知道，但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还是会第一时间和他说。 疗伤是多漫长的过程，爱情后一站陪我度一生，痛苦至少证明爱还未牺牲。再没可能， 嘿、hey, 我想再没可能遇到你这样的人了。当初爱得那么认真，痛不欲生都能忍，就算再疼也执迷不承认。你给我欢喜多一分，我就忘记了痛有多深。后来你问我男孩和女孩的后来，在我的故事里他们最终没有逃过分道扬镳的结局，哪怕女孩对男孩再情深不寿，终究还是敌不过缘浅二字。有些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也不过是为了让我们错过。民谣歌手唱道，当初我自芸芸人海之中独独看到你，如今我再将你好好的还回人海里去。是啊，在为你笑过哭过痛过怦然心动过也泣不成声过以后，应该试着放下了。即便不能天长地久，我到底还是曾经拥有啊。女孩偶尔也会再提起男孩，每当他说起男孩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也还是有亮晶晶的细碎光芒。我想那是爱过的痕迹吧。在刚刚好的年纪遇到一个刚刚好的人，轰轰烈烈一场繁花似锦，留下恰足一生的回忆。人生他若只如初见该多好。我知道再也不会有人比那时的你对我更好。 爱情后一阵陪我度余生，痛苦至少证明爱还未牺牲。再没可能遇到你这样的人，我想要泪泪伤人。 证，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与你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 音乐是什么？ 能吃吗？ 是否有时觉得千言万语道不尽心中所想？ 千言和万语， 亦或只是享受一个人的静默，不想说话。 请用心听，不要说话。 是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放置向往的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在哪里？ 还是只是想要逃离周遭的围城，带着梦想私奔？ 想带上你私奔， 让风继续吹， 让风继续吹，不忍远离， 不如把一切都铭记在我的歌声里。 音乐就是不管天高地厚， 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厚， 进入下心中那份无与伦比的美丽。 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 经典新秀，重口味想清新， 大众想重， 不同时代 不同曲风， 不同领域在这里激烈碰撞。 哪首是你的菜？ 哪个又是你的爱？ 全新改版的 PK 乐坛为你带来华语乐坛横纵多方面的评析， 聆听不一样的声音。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 PK 乐坛，我是主播唐玉博。 我是主播孙飞。 从八九十年代至今，繁荣的香港乐坛造就了漫天的偶像和无数的金曲。一首歌曲的成功，很多人都会把功劳归于歌手，却往往忽略了一般幕后功臣。 这些优秀的词曲作者和音乐制作人竭力地散发着他们的才情与热情，为香港乐坛谱写了灿烂的乐章。鲜有人知的是，这些幕后音乐人当中也有很多人会唱歌，甚至可以胜任台前的工作。今天我们就来介绍几位歌声不逊色于专业歌手的香港乐坛的幕后推动者。 黄沾是香港流行音乐界的代表人物，见证了香港乐坛的崛起与辉煌。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流行音乐，已经成为香港的一个时代标签。他不仅会写词，还会作曲演唱，还兼有主持人、作家和演员的多重身份。黄沾创作了超过2000首作品，与金庸、倪匡、蔡澜一起被冠以香港四大才子的美誉。这首《沧海一声笑》是影片《笑傲江湖》的主题曲，当然也是黄沾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全曲意境高迈悠远，引人遥想万千，神思出尘，恍如跳出俗世外，乘风踏云而去。 沉醉浪子的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知晓，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 可能对陈永谦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你一定对他填词的歌曲略有耳闻，如陈奕迅的《路卡》，林奕匡的《高山低谷》等。虽然主业是填词，但比起文字，陈永谦跟唱歌其实有更深的渊源。他和岑宁儿等人组成的张山合唱团担任过不少大牌歌手的和声，唱过接近100场大大小小的音乐会。除此之外，他还尝试当歌手，也开了个人演唱会。这首原本是为吴雨霏填词的《告白》，由陈永谦重新演唱后别有一番味道，甚至比原唱更加动人心弦，让人欲罢不能。 无论如何喝醉，无论如何空虚，鬼家饰演你的好情人，专心一意共你温存和热吻，看你带着同志的亢奋，坦白会否彻底破坏气氛，合着眼苦心自问，这一种背叛无疑要你伤心，自我麻醉说放手不会真， 专心一意共你温泉和燕吻，我爱你亦同样体贴你，不让你知人可以更丑陋，直到你想不出当天在床上谁人陪着我，上万个谎言再接谎言，信我， 说香港著名填词人黄伟文敏锐的时尚嗅觉已经足够让你大跌眼镜，再告诉你他也会唱歌，是不是更加出乎你的意料呢？黄伟文在个人十年作品展上说自己并不会唱歌，多年以前唱初一十五的视频被上传到 YouTube 上，自觉十分难听，便下定决心拼命努力挣钱要买下 YouTube 掩盖掉这一人生污点，如今想通了，对付人生污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更大的污点盖住它。所以时隔十五年，黄伟文和吴君如再次演唱了这首从一个十分有趣的角度讲述冤家友情的初一十五。 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是火星我是地球，红皂之间各自亦有各自的尖巢，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全定冤家合怒聚头，两大高手笑着踢斗，你若收手今世与谁斗，夫妻总有恨仇之总有争斗，雅人可以是明天分手，只得知冤家可以白头相逢，通与地后少少吵架有助沟通，可以远方永远我哋斗，关起家里大门与你困兽斗，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用火水我用电油，庆幸双方各自亦有各自的千秋，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你用斗笠我用大牛，你用威逼我用理由，快乐冤家好过没朋友， 无数脍炙人口大热歌曲的郭伟亮，因为在1999年为陈奕迅写的一首曲子《幸福摩天轮》开始广为乐迷熟知。 郭 伟亮经常集作曲、编曲及监制于一身。刚出道时，为了要快速学习歌曲监制的技巧，便组了组合出唱片，包办专辑的监制部分。组合解散后，他已全身投入幕后的工作，为不同歌手作曲及担任歌曲监制。接下来，让我们欣赏郭伟亮和他的妻子叶佩文一起演唱的这首《甜蜜的幸福摩天轮》吧。 金培达参与了多部电影配乐的工作，为两岸三地诸多电影如《北京遇上西雅图》《如果爱》《心愿》等创作了优秀配乐，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他为电影《伊莎贝拉》创作的配乐曾经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电影音乐英雄奖。另外，许多耳熟能详的香港歌曲都是由金培达作曲，比如陈小春的《现世》、张柏芝的《心语心愿》等等。这首梁咏琪原唱的《两个人的幸运》在金培达的演绎下显得更加温柔，让人不禁感叹作曲人演唱自己的作品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宁愿从来未接近，天各一方，终于等到陌生。和你若不相识不相衬，灵觅爱侣也会感伤。还能如何爱你，火可平发火花，沿途才能被逐转火花，给我望见 这一格童话，就如骑着木马，沿着归家，沿途如能叫你一早叫到沙哑，高呼一个密码，几百万名字里谁是你，谁让我查，只想你我幸运到令天地害怕。马已经为我准备，跨上一刻怎么得我自己？除非这繁星都市，竟再不起一刻心醉梦死。如我在荒岛里相识你，便没法再错过得起。还能如何爱你，方可并发火花，沿途才能被逐转火花，给我望见这一格童话，就如骑着木马，摇着归家，沿途如能叫你一早叫到沙哑，高呼一个密码，几百万名字里谁是你，谁让我查，只想你我幸运到令天地害怕。沿途如能叫你一早叫到沙哑，高呼一个密码，几百万名字里谁是你，谁让我查，只想你我幸运到令天地害怕。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梁翘柏的《在到处之间找我》，这首歌也是由梁翘柏操刀的舒淇与 LV 合作的《声音漫步香港》专辑中 Tram 的背景乐。梁翘柏的作品带有明显的学院派色彩，这个年轻时玩过乐队、做过演唱会和声伴唱的人，这位为许多歌手包办专辑监制的音乐前辈，现如今已经是最炙手可热的音乐监制大咖。 骑单车，草绿了，